活动现场还启动了军人绿色通道，专门窗口将为军人提供快速登记、婚前心理疏导等服务。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目前规划部门已经基本完成北京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和六个重点地区的详细城市设计，正在编制城市副中心155平方公里的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州区906平方公里的总体规划。在广大车主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上半年北京市共转出和报废老旧机动车26.7万辆，已为8.7万辆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车主发放了政府补助，年底前淘汰国一国二车最高可获10000财政补贴。面向北京市户籍无房职工和新北京人专项配租的公租房项目又来了。从市住建委获悉，此次配租项目为房山区朝阳镇岭峰四季园，配租房源共计200套，登记时间为8月8号到10号。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如果当初再教会，是难忍住了。 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了神。如果当初在教会时能忍住了激动的灵魂，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在思念里沉沦，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在思念。 你一定听过1999年萧亚轩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说起萧亚轩首先想起的一定是这一首歌曲。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分手之后的那种熟悉又形同陌路的复杂感受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这首歌曲由台湾制作人姚谦作词，内地制作人小柯填曲。那么在2001年的年末，小柯又将这首歌曲重新填词并演绎，收录于自己的专辑《小柯2002》，别有一番风味。九六九都市夜归人，一起。 在哪里徘徊，也许已经有了新的未来。是否听见每个夜晚我都在为你祝福，是否寂寞起码我还有个人能来挂念，别再为爱情流落到最遥远的天边。是否还能记得我的容颜，为何当初说的那么动人，说的那么真，让我冷冷的呆呆的痴痴的长长的盼望着缘分。为何当初只带走我的心，留下我空空一个人，让我无助地蜷缩在世界的角落里等人。为你悲哀已成为我多年以来的习惯，你想不起来是否你曾说过要让我等待，别再为爱情流落到最遥远的天边。是否还能记得我的容颜，为何当初说的那么动人，说的那么真，让我冷冷的呆呆的痴痴的长长的盼望着缘分。为何当初带走我的心，留下我空空一个人，让我无助地蜷缩在世界的角落里

场大梦，把春秋虚度了，都还是聚散离合。到底要多少情感，能经得起长路漫漫？就算是走过了看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说到乐元素公司，或许大家不太了解，不过说到他的一个作品，我想大家应该马上就想起来了，没错，就是开心消消乐。不管你是安卓用户还是苹果的忠粉，这个游戏可以说在车站上、公交车上甚至地铁上都在疯狂地看到别人玩，所以今天的老板说，说的就是开心消消乐的开发团队乐元素。从开心水族箱到开心消消乐，乐元素打造的每一款游戏都成功地占领了人们的碎片时间。而在他的 CEO 王海宁看来，乐元素不只要制造快乐，还要传递快乐。从推出第一款产品以来，乐元素一直都是 Facebook 的前十名的游戏开发商。目前乐元素已经在全世界的15个社交平台上发布和运营了游戏，在中国、日本、韩国地区的社交网站上都保持了领先的位置。王海宁认为，要做出一款让大家都快乐的游戏，首先他公司的每个人都要快乐。这种快乐不只是来自于有竞争力的薪酬、完善的福利、悠闲的公司环境和丰富的俱乐部活动，还来自于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做出激动人心的产品，而快乐也是他们的用人之道。早年的工作经历让王海宁的骨子里有着互联网的基因，而且世界级的 IT 公司的历练也让他学会了如何做管理，如何打造深入人心的企业文化。所以乐元素从创办的那一刻开始，就演绎着如何在互联网时代缔造一个伟大公司的奇迹。从初创时期的20个人的公司到现在600人，王海宁和他的乐元素团队完成的不仅仅只是一次次的量变，而且是推动整个休闲类游戏的一次次进化。2013年，乐元素成立了一个创新的部门，叫做乐元素大学。这一所大学有非常高的含金量了，来自于不同岗位出类拔萃的教授肩负着授业的工作。而针对打造一款让全民喜爱而且生命周期长的游戏产品，王海宁说，他的秘诀是持续的创新。乐元素的每一个人都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而王海宁最忌讳的就是用员工这个字眼去形容他的团队。他说，在公司当中，大家喜欢互称为乐元素，觉得没有等级之分，每个人都可以开诚布公地去提意见和建议。王海宁非常的喜欢这种开放式的管理，而在他看来，真正好的想法来自于站在前线聆听炮火的人。游戏设计的创意、运营的灵感，需要通过热切的讨论才能够迸发出激情和火花。到现在为止，做开心消消乐呢，已经不是王海宁唯一的追求了。他希望能够打造出运营更加长久、让人投入情感的文化产品。尽管移动电竞是各大游戏厂商的必争之地，但是二次元游戏依然也牵动着最活跃的游戏群体。我们也期待着乐元素在二次元领域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开小车，开大车，用乐车帮 4S 店养车；开好车，开豪车，用乐车帮6866800养车。80大品牌，3500家 4S 店，588元红包免费送。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三亿车主养车标配。 暑假去哪儿？当然丰台。2017丰台旅游消夏季开始了，丰台旅游委邀您到世界公园参加环球风情夏日狂欢季，一带一路的圆梦游世界和环球风情花车大巡游，泰国泼水节，让您狂欢整个假期。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莎。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麟。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969精英爱听榜， 有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在我的眼，没我日月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中央气象台近日开始发布高温预警，至今已连续发布预警19天。截至目前，高温范围波及13省市区，有97个县市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19个县市突破历史极值。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从6月28号北京市第一环保督察组进驻丰台区以来，丰台区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厉行厉改，妥善解决反映问题。截至7月24号，共收到交办件1162件，已办结975件，办结率达80%以上。北京市发改委主任谭旭翔日前表示，下半年北京的疏解工作将更加细化和精准，全年将计划退出5700家散乱污企业。谭旭翔表示，新版产业进线目录正在进一步研究中，很快将推出鼓励引导的产业发展目录。 7月28号起，公交集团将新开15条快速直达专线，同时在原有15条快速直达专线增发48车次，进一步提速总部基地与经开公交干线顺义与怀柔、香河、安平、燕郊等廊坊北三线居住区与地铁6号线鹿城站的通勤接驳。 是谁在敲打我着？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逝去的光彩不复还，前前年月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缠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路习惯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难路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天知我家错命运。曾与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万里。不过忠心灰难，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关，一天想想都归去难。逝去的光彩不复还，前前年月难耐这一生的愿望，如浮云聚散，缠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路习惯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家错梦幻。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不过忠心灰难，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关，一天想想都归去。 病入膏肓，身体极度孱弱，又穿戴着沉重的演出服的情况下演唱的。梅艳芳的声线已经是沙哑颤抖的难以控制，而这首歌曲能够完成到如此的水平已然是个奇迹了。歌声中满是沧桑、坚毅与不舍，在她的生命当中有过各种各样的美，好与失落，得到过成功，也体会过失败，还有过深爱的人。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袁凤英《天若有情》。 愿两爱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凝聚。过去你曾沉过，每片失去你的声音。落日远去，任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此生梦里总会有。若果他知此生得可与你，哪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尽消失了的风景，只求望一望，让爱火永远的高烧。青春请你归来，再伴我一半。若果他朝此生得可与你，哪管生命是无奈。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尽消失了的空间。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服务是能集众人之力，成细节之美。顶呱呱集团上市三周年之际，携5000人专业团队入驻北京，再创辉煌。贷款代办、知识产权、工商注册、会计代理、法律咨询等一站式商业服务，就找顶呱呱。电话5251440，上小顶网。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

这个时候到底能不能右转呢？怕转错了变成违章，又吃一记交警的罚单。其实只要记住以下三点便可以放心。圆形红绿灯因为没有明确的方向指示，所以也是让很多司机纠结的地方。当看到圆形红灯亮起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右转。其实司机们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况，可以先观察四周有没有设置指示牌，如果没有的话就大胆右转吧。但一定要注意的是，不要影响到正常通行的行人和直行车辆。有的丙型红绿灯旁边会有指示牌，即使圆形红绿灯上有指示牌，但不一定就说明能不能右转。如果上面已经表明禁止右转，再右转的话就会变成违章。但如果没有表明不能右转，那就可以放心右转了。还有很多路口会采用箭头红绿灯，因为有明确的方向指示，所以这种红绿灯最为容易判断。当右转的箭头处于红色状态时，就说明需要等待，要是直接闯过去，不用说，扣6分的罚单是吃定了。经典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虽然有时候红灯是可以右转的，但要礼让行人和直行车辆。另外切记去闯红灯，闯红灯一定会被扣分罚款，对自身安全和其他车辆司机的安全都存在很大的潜在危险。 会比酸

那个唱着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的井冈山也曾经唱过这首动人的校园民谣《寂寞是因为谁》。提起校园民谣，就不得不说1994年的那张专辑《校园民谣一》，那是我曾经买过的第一盘卡带，清楚地记得上面写着1983至1993，我想应该是指歌曲的创作年代吧。专辑里歌曲的旋律都是非常简单的，几把吉他加上口琴或者长笛就可以给一首歌曲编曲了。969都市夜归人，再一次细细回味，听到爱静那天。 开小车，开大车，用乐车帮 4S 店养车。开好车，开豪车，用乐车帮6868折折折养车。80大品牌，3500家 4S 店，588元红包免费送。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三亿车主养车标配。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身在北京，却也有大都市的烦恼，堵车排队、空气不好等等，诸如这样的消极心情能罗列出一大堆。但如果您热爱旅游，如果您已经玩遍了北京京郊的东南西北，那不如跟着969旅行者的脚步，驾车前往外面走一走，曹妃甸就是您不错的选择。唐山曹妃甸又叫渤海明珠，距离北京只有220公里的路程。在这里没有大都市的烦恼，选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一起来到曹妃甸，体验一个轻松惬意的周末吧。今天我们969旅行者也请到了曹妃甸区委常委、宣传部的部长李建霞女士，让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里吧。 曹妃甸旅游啊，有三大优势。资源优势呢，我们有海岛、龙岛，我们有滨海，我们有湿地，湿地是北方最大的边陲湿地。我们还有温泉，海洋温泉。另外呢，还有民俗文化，包括妈祖文化、红色文化、盐母文化，还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也许看过了远方太多景点的不过如此，才能领悟到最美的风景就在身边。大海、湿地、农家乐等等，曹妃甸都能满足您。 我们南部啊是滨海旅游板块，有100多公里的海岸线，从海岛去摸鱼了，游泳啊，乘船出来打鱼啊，在海岛上享受着阳光、沙滩、大海的惬意。然后我们中部的板块就是湿地生态游板块，这个板块一共核心区120平方公里，也是世界观景基地，发展最大的滨海湿地。我们南部板块就是现代农业体验游，搞的一些旅游活动，就是现代农业园，还有稻田的骑行活动、稻田画、稻田博物馆、家农家院，然后体验这个渔家的生产生活、渤海打鱼的乐趣。所以呢，这个现代农业游也是搞得丰富多彩。 在曹妃甸玩海抓螃蟹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除了看海，还可以尽情地享受动静快慢带来的乐趣。动，你可以坐着快艇在湿地的迷宫里穿梭；静呢，你可以去残沙口天妃宫默诵祈福；快，可以在曹妃大院吃到采摘上桌不足5分钟的有机菜；慢，您可以体验在陶艺、芦苇画中惬意地挥霍那些平日里令你倍感珍惜的时光。在曹妃甸，更多有意思的地方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享受。盛夏时光，如果您不知道要去哪里旅行，那不如跟着969旅行者来到唐山的曹妃甸，让生活在夏日的阳光中慢下来。也许一杯清茶、2本闲书、3、4个家人、5、6位好友，低吟浅酌，自在逍遥，放任欲望，带着自己去散步。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开小车、开大车，用乐车帮 4S 店养车；开好车、开豪车，用乐车帮6868折折折养车。80大品牌，3500家 4S 店，588元红包免费送。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三亿车主养车标配。 Club D1 10年辉煌不凡，闪耀工体夜生活，前沿的电子流行乐，释放你心中的狂野，让每一个夜晚都不再孤单。地址：工体西路8号，电话：010-6500-8888。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有你在的冬天总下雪，我不知道了，就算再寒冷，春来了花开了，你走了我留在这里，哪里也不去，可是我好爱 低质量的婚姻倒不如高质量的单身，没有什么是通过婚姻才一定可以得到的，幸福也一样。而关于结婚的意义，很多人没有认真考虑过就积极投身其中，等回神去思考的时候，大概已经对婚姻攒够了怀疑和失望了。今天969，我是亚威。有能力幸福的人，单身或者结婚都会幸福，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又何以背负得起别人的人生呢？